4007106108，4007106108。三盒原价5997元的进口野生海参，现在只要花1999元，而且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送。华道这每盒海参啊，才666块钱，每根海参只要15块钱。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满意再付款。最后30秒，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温岭之世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甘宁真让人给困在夷陵了，可不是吗？甘宁的人马刚一出动，南郡的曹仁就知道了。曹仁立刻派他的兄弟曹纯还有大将牛金领人马呀去夷陵接应曹洪。他们的人马没到，甘宁已经到了。曹洪出城迎敌甘宁啊，只在甘宁马前走了4-5个回合，曹洪是落荒败走，夷陵城不要了。嘿，甘宁一看这倒真省事啊，没费吹灰之力，他当即传令人马进城。甘宁率领人马就进了夷陵了。他进夷陵这功夫啊，人家曹洪和曹纯牛金就合兵一处了。就是曹纯牛金不来，曹洪也想啊给甘宁来个反包围。人家弃城是假，困城是真呢、本来曹洪就想把这甘宁给困在夷陵这儿，正好接应他的人马一到，两军汇合一处，咵嚓下子就把这夷陵给围了个水泄不通。甘宁进的城里来，这才发现上当了。等他打开粮仓这么一看呢，这仓里边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哦，甘宁明白了，曹洪啊这招可很毒啊，他想把我的人马活活饿死在夷陵。这下甘宁可有点急了，他急忙率领人马往外冲杀。甘宁是力杀四门呐、哪门也杀不出去。曹兵曹将啊，像孤桶似的就在这夷陵城外这儿孤着你。眼看呢、甘宁这粮食就绝了。就在这时，周瑜都督领着人马来了，快到这夷陵地界了。大将吕蒙啊又给周瑜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说都督您看，前边那儿有一条岔路，据我所知这条岔路啊离南郡很近，如果咱们要在夷陵这儿杀败曹洪，他的败兵非从那儿走不可。您不如在那儿设下一支兵马，就是安排下一哨人马做埋伏，等曹洪由那儿一过呢，截杀他一下。咱们呢，让士卒多砍一些树，把伐下来那些树啊，往那小路上这么一横，曹洪的人马过着就困难了，咱们呢，杀着就方便了。周瑜连连点头啊，他打心里往外赞佩吕蒙。 这人想事想的真细呀、啊。他不是光冲杀打仗，而且是很有智谋。李蒙将军，你这个办法想得好。周瑜立刻分出500精兵来去伐树，把那小道给查死。然后他带着人马逼近了夷陵。这时候曹洪也得到消息了，把曹洪吓一跳。什么？周瑜亲自领兵来救甘宁？哎呀，他立刻告诉曹纯和牛金，咱们得格外小心呐、啊、那周瑜可厉害呀。曹纯一听，嗨，曹洪将军，你这是想哪儿去了？周瑜他也不是什么3头6臂，这次他救甘宁来了，说不定甘宁救不出去，他自己也完了。咱要是把周瑜、周公瑾生擒活捉，送往许都，交与丞相，我等该是多么大的荣光啊！他们想的可真不错呀、啊。就在这时，有探马来报，说了不得了，几位将军，有打周瑜的人马当中杀出一员将来，已经杀进了咱的重围，直奔夷陵城去了。哎呦，曹洪一听，捉住他呀！捉不住了。这员将飞马抡刀杀过去了。这员将是谁呀、啊、周泰。周泰怎么杀进曹军的重围了呢？他是奉都督周瑜之命去给甘宁送个信儿。周泰杀的城下，告诉甘宁的军校，说都督来了，亲自来救甘将军，今天夜至3更时分，你们呢跟随甘将军一起往外杀，咱们是里外夹攻，甘将军方能脱险呐、啊！甘宁听到这个消息啊，激动的眼泪差点下来。都督亲自来救自己来了，他立刻传令，让所有的军校今天晚上是简装饱食啊，就是少带东西，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往外杀。这些军校一听，吃什么呀？粮都快没了。反正将军这么吩咐，咱们就这么准备吧。夜至3更，四处里鼓炮声震天，一场混战呢、啊。周瑜带来的这些人马都是生力军呢、啊，杀得非常勇猛。甘宁这些人马困得有点急了，拼命往外杀。您想这曹兵能不败吗？哎呦，败了个稀里哗啦，七零八落呀、啊。最后曹洪、曹纯、牛金领着一股子残兵就奔那小道去了。人家吕蒙啊早就在那小路口那儿设下埋伏了，好嘛，曹洪他们都打马上掉下来了。这一战呢，让人家得去了500匹战马，最后曹洪狼狼狈狈的败回南郡去了。周瑜、都督和甘宁合兵一处，甘宁谢过都督答救之恩呐、啊，嘿嘿。周瑜微微一笑，行吧，这话你说到哪里去了？姓霸有难，我焉能不救？周瑜刚要出布告安民，吕蒙提醒了都督，您不能在夷陵这儿耽搁呀，咱们出来几天了，您别忘了领统跟您讨现实啊。哎呦，周瑜听，可不是吗？他派遣一员将在这儿简单的把这夷陵收拾收拾，自己立刻带人马翻回南郡，连来带去整9天。一见领统，领统乐了，都督您来的真好，时间掐算的也好，快给您吧。说着领统把兵符令箭交给了周瑜。周瑜问领统啊，说公婿，我走这几天，这南郡曹仁有什么举动啊？你跟他打了几仗啊？领统一听，回禀都督，我只和曹仁打了2仗，没分上下。这2天呢，我就看这南郡城头是遍插旌旗，看来曹仁一定有什么诡计。周瑜点点头，他觉得领统这话说得好，兵书上说是增兵减灶啊，你看他灶堂一劲儿撤呀，哼，人马可多了呢。你瞧现在曹仁在城头上插旗子，说不定他要用什么疑兵之计吧。带我来看。 周瑜亲自领人出辕门来查看这南郡，离着远呢，那年代科学不那么发达，没有望远镜，那怎么办呢？反正那时候有那时候的办法，比方说弄一大竹筒子三尺来长，也可以当望远镜使唤吧。登高一望，周瑜就见呢，这南郡城里边果然那些军校啊都在急急忙忙的活动。仔细看呢，好多军校腰里头都杀着包裹。哦，周瑜明白了，曹仁要弃城逃跑，不能叫他跑了。今天晚上咱们取南郡，早开战饭。天刚定更啊，周瑜都督就把人马带出来了，人家曹仁也得到消息了，领人马来迎敌，两军一场混战，曹仁真的打不过人家周瑜哟，他赶忙把刀子一摆，他的人马就败下去了。这一败呀，没进城，擦着这城边往两边跑。周瑜在马上一笑，他笑什么呀？曹仁根本守不住南郡了，我已经看出来了，他事无战心呢，他那些军校都没心思打仗，光想着逃跑了。周瑜传令立刻进南郡，都督是身先士卒，周瑜催马走到最前边，他领人马就杀进南郡来。他的人马呀刚进这南郡城中三分之一，忽然间就听这城楼上梆子响，响得特别急促，特别那么清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不好，周瑜猛地发现这是座空城吧，我可能上当了。他一勒马想传令说后队变前队退出南郡，来不及了。随着人家这梆子声是喊杀声大震，活捉周瑜，莫让走了周公瑾，抓活的，捉住周瑜呀、啊、哇哎呦，周瑜这人马就乱了，他前面的往后跑，后边的往前拥，自相践踏，就死伤了不少啊。跟着人家曹兵游打城头上，居高临下，是乱箭齐发呀。周瑜用手中的亮银枪拨打着箭支往外退，就在这时啊，游打西北角飞来一支冷箭，嘎巴噌，噗，好可怜。这一箭正中周瑜的左肋，周都督大叫一声，扑通咵嚓，又马上就栽下来了。曹仁手下那个将军牛金看得很清楚，嘿嘿，周瑜落马了，快把他捉住，咱们是手箭齐攻啊。牛金呢、啊、像饿虎扑食一样就奔周瑜来了，幸亏周瑜手下的丁奉、徐盛二将舍得性命啊，不顾一切了，拼死拼活把周瑜都督游打南郡城中给抢救出来了。这时候曹仁呢、啊、一声炮响，领着他的军校就杀上来，左边是曹洪，右边是曹纯，曹仁居中，牛金断后。嚯，这一通杀把周瑜的人马杀得大败，幸亏是凌统啊带领五千人马来接应周瑜，这才算把曹仁给挡住，把这位周瑜都督算抢回大营来了。这么大的周瑜周公瑾呐、啊，恐怕他自从出世以来他也没吃过这样的亏，上过这样的当。开始他以为人家曹仁呐、啊、要弃南郡而逃呢，其实哪是这么回事啊，感情人家这是一计。这么说这曹仁有两下子，用计谋居然能把周瑜给骗得上了当。嗨，曹仁哪有这两下啊，那怎么回事啊？这就是曹操在赤壁大败之后，他不是在南郡这儿住了几天吗？临走的时候他给曹仁留下了一封书信，就是这条计。 曹仁怎么把这条计策想起来的呢？夷陵城的曹洪不是把夷陵丢了吗？他败回了南郡。曹仁这气呀、啊，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嗯，丞相让你镇守夷陵，我看着南郡城犄角之势，现在你看，让人家周瑜啊把夷陵给夺过去了。这可倒好，原来不是犄角之势吗？现在这俩犄角让人给砍下一个去，成了独角兽了。要换别人呐、啊，曹仁真得把曹洪杀了。可是他们是兄弟呀、啊，他不忍下手啊，就狠狠地把曹洪给深斥了一顿。曹洪倒没往心里去，他想了想，大帅您就别跟我生气了，不是夷陵已经丢了吗？现在呢，咱们燃眉之急，就得守住南郡。曹仁一听，废话，还用你跟我说呀？可你知道守南郡得多难呢？嗨，曹洪一听难什么呀？您忘了丞相临走的时候不是给您留封书信吗？说是事情到危急时候，让您把书信拿出来看看，您把信拿来咱们瞧瞧不就得了吗？哎，曹仁一听，真的，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哼，我都让你把我气糊涂了，快快快把信拿来。把曹操留下这封书信拿来了，他们把信拆开了，这么一看，几个人呐是相对而笑。嘿，这信写得太好了，感情是给咱们留下了一条锦囊妙计，咱们是照书而行。看完书信之后，曹仁这才在城上啊假意的插了一些个旌旗，然后又告诉他那些军校，一个人身上都背个小包裹，给人家的感觉啊他是要弃城而走。就这么着，真就把周瑜给诓进南郡来了。再说这位周都督已经是昏迷不醒了，把程普和众将全吓坏了，赶忙请医官是起剑服药。虽然把剑起下来，药也上上了，可是周瑜都督是痛不可当啊，哎呦，把他疼的呀是寝食俱废，坐卧不宁。你说这众将谁不着急、啊、医官拿着起下来的这支箭呢、啊、来找程普来了。老将军啊，您看看。程普把箭接过来，这么一看，那箭头啊蓝哇哇的，哎呀，这箭上有毒吧？对了，老将军呢、啊，我们可告诉您一声，都督这伤势可很重，您可千万别让都督生气呀、啊。都督气性大，我们知道，他现在可带了伤了，刚上的药，这箭头还有毒。如果您让他一生气一着急，啪，箭伤迸发，可有性命之忧啊！望老将军您可千万注意。哦。好、哦，列位医官，你们放心，我程普记下就是。从这儿起，老程普啊，什么事儿也不敢惊动周瑜了，就让周瑜好好的养伤服药。他吩咐过，无论大小事情，都到我这儿来，千万别惊动咱们都督。大伙儿都得听，那当然了。因为程普老将和周瑜都督同掌兵权呢，一正一副啊。现在这位第一把交椅大都督已经病倒了，那就得听老将军程普的了。老程普安排完了之后，他亲自到各个营寨干什么呀？嘱咐这些将校严加把守，格外小心呐、啊。因为现在在南郡城前，这不是咱江东，都督养病就没事了，这是两军对垒啊。大都督病了，你不格外小心能行吗？所以各个军校都把眉毛往起来，眼珠子瞪得滴溜圆，这个紧张啊。反正也不出战，咱们就守住就行，能让都督好好养养这伤，等都督伤势痊愈，咱们是再想攻城之策。这是老程普的打算。老程普打算的倒不错， 可人曹仁不等啊，没过三天是领兵到营前讨战，骂阵来了，而且点名捉将，让周瑜在两军阵前搭话。哪儿搭得了话呀？程普一听，什么曹仁讨战，别理他，快把免战牌挂上，免战牌高悬。然后老程普准备强弓硬弩，只要曹兵往前一凑合，咱们就开弓放箭。曹仁没办法呀，叫了会子阵回去了，人家挂着免战牌不跟你打。曹仁一想，这怎么办呢？旁边有人呢提醒曹仁说，您还没看出来呀、啊、甭问呢、啊、江东是不敢出来跟咱们打了。怎么回事？周瑜呀、啊、一定是伤势很重。哎，曹仁一听有理，我得怎么才能让这周瑜出来见见我呢？嚯，曹仁别看是一员武将，他也憋出个主意来，有了，我只能这么做呀，才能够治死周瑜，出一出我家丞相胸中这口怒气。这赤壁之仇啊，由我曹仁给报了。嘿，他越想越美，把曹洪叫来了，你给我如此这般。曹洪没明白怎么回事，既然吩咐了就去办吧。曹仁让曹洪办什么事儿去了？他让他在这军卒之中啊，挑那个子高的、嗓门冲的，挑500兵，站到这周瑜的大营前，冲着这营门骂，骂周瑜。好家伙，500-600人站在营门门口这儿骂，一声比一声高啊！而且曹洪挑的这些军校啊，这嗓门还真都够冲的，哪个拿出来都是标准男高音。这通骂，有军校报给程普了。老程普急的呀，在大帐里边来回直转悠，心说这曹仁够坏的呀，他怎么弄这么个招数啊？还不如他来叫阵呢，这好几百人这么嚷嚷，都督能听不见吗？都督听见之后，他那脾气腾腾一下火就上来了，一生气有个一差二错的，我向吴主孙权怎么交代？我和这众将怎么交代？哎呀，不能老让他在这儿骂呀，说出去打吧，这玩意儿还没法打，一打就得鼓炮齐鸣，这么一来不是都督也知道了吗？这可怎么好呢？哎，有了。老程普一想，曹仁呐、啊，你这是逼我程普啊，我也只好如此了。程普老将在这各个营寨里挑选了些个士卒，弄了200面大鼓，400把牛角号，干嘛呀？只要曹仁的那个拉拉队一来，把队形这么一摆，老程普就让这些军校出去，只要他们对方一张嘴，你们就给我吹，给我雷呀、啊，狠命的吹打，我不要点儿，我不管好听不好听，你们能把他给我干扰了就行。好嘛，这通热闹，这营门前这通乱呢、啊、您想想这周瑜能不知道吗？自从曹仁来叫阵，周瑜都督就知道了，他想看一看，看看老程普怎么对待这个事儿。他算计着程普老将得来跟他说一声，等了好几天程普也没露面，也没听见什么消息。周瑜就觉得有点奇怪，曹仁外边骂战呢，周瑜也知道，他想啊，这回程普老将得来告诉我一声了，还没信。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从今天起， 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赵子龙一看，你这是何一三将军？两个人抓着令箭，谁也不撒手。再待一会儿，这令箭就快成麻花了。什么令箭能禁得住这二位这么一拧啊？在中军打仗，这种行动好像是不太礼貌。特别是刘备、诸葛亮都这儿坐着，其实也不然，应该看到他积极的一面啊。这抢令行动可以看出将士的士气。诸葛亮心里倒很高兴，但是不能总让这么抢啊。住手。二将只好把这令箭又放到帅案上了。赵子龙啊看了看张飞，张飞看了看子龙，心说你看这怎么办这个。三将军，诸葛亮啊跟张飞商量，是子龙先请的令，我看取贵阳啊还是让子龙去吧。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世界上所有国家呀，都有它著名的一多。 都什么多呀？ 你就拿岛屿来说吧。 哪国多呀？ 印度尼西亚最多。 对，千岛之国嘛。 你说山 哪国多？ 尼泊尔多。 不错。 木材 哪国多？ 菲律宾多。苹果 哪国多？ 朝鲜多。蜜枣 哪国多？ 伊拉克多。佛教徒 哪国多？ 缅甸多。华侨 哪国多？ 新加坡多。穆斯林 哪国多？ 伊朗多。犹太人 哪国多？ 以色列多。日本人 哪国多？ 日本多。 多新鲜呢，可不日本多吗？ 日本也有一多。 日本什么最多呀？ 日本的礼节最多。 对，日本人很讲礼貌。 你就拿这鞠躬来讲，在日本呢非常讲究。 是啊， 从天皇到他的首相，从高级职员到普通的老百姓，人人都讲究鞠躬。 那鞠躬我也会。 你也会啊？ 不就那么鞠吗？你好， 就你这鞠法啊在日本算处理品。 处理品 不合格呀。 合格的鞠躬什么样呢？ 男有男的鞠法，女有女的鞠法。 男的怎么鞠啊？ 男子是双手垂直，中指捂在裤线上，九十度大躬。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你怎么骂人呢？ 怎么骂人了？ 什么叫我哈腰你妈死了？ 你不懂日本话呀。先生您早安，明白吗？ 不是骂人呢。那女的怎么鞠呢？ 女的是双手在前边，顺着膝盖往下出溜。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老太太呢？ 老太太一鞠三哆嗦。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对 年轻人呢？ 年轻人动作麻利，不留神吓你一跳。嗨， 是够吓人的啊。他们对这鞠躬还真讲究。 不仅在姿势上讲究啊，他们鞠躬次数也多。 都什么地方鞠躬啊？ 你甭讲一个社会活动家了，就讲日本的一个家庭主妇，一天到晚不出门也得鞠四十多个躬。 鞠那么多躬啊？ 早晨起来洗漱完毕了啊，见到自己的丈夫首先要鞠躬，祝您早安。 两口子还这么客气。 丈夫出门上班了，夫人送到大门口，祝他一天顺利，要鞠躬。 又鞠躬。 丈夫下班回来一摁电铃，夫人把门打开向他道辛苦，要鞠躬。 还鞠躬。 请丈夫去沐浴，要鞠躬。送上了换洗的干净衣服，要鞠躬。饭菜准备好了，要鞠躬。盛上一碗饭，恭恭敬敬递给丈夫，还要鞠躬。 这躬鞠的还真不少。 其实你们家鞠的也不少。 怎么呢？ 你爱人一瞪眼你就鞠躬。 我干嘛呀？我 反正他们鞠躬鞠的非常多啊。你比如说你吧。 怎么 到日本去访问去了啊？时间长了你恐怕不适应。 没什么啊。那有什么呀？ 有什么呀？日本人和我们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 是啊，两国有几千年的交往。 就是啊。见到我们中国人是格外的热情啊，一热情鞠躬就鞠得更多了。 更多了也没关系，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一定要送到最后的离别。 那好，我服从主人的安排。 现在火车已经到了， 那我就上车了， 我就不再远送您了。 哎呀，你可别那么客气， 接待不周请您多加原谅。 哎呀，留下美好的记忆。 回国后请向夫人问好。 是，我一定问好。 请向孩子们问安。 你放心吧。 请向邻居们祝福。 是，我一定 做。我欢迎您下次再来。 是，我一定 来。我争取到贵国去访问。 我欢迎欢迎。 我们的友谊是真挚的，我们如同兄弟一般。我祝您一路顺风，祝您一路平安，祝中国人民永远幸福。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现在要上车了， 请您不要再上了。 怎么了？ 火车早就开了。 嗨， 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两天呢，我们一开始和大家讲一些非常重要的是吧一些知识啊。那有关养生吧，这个题儿一说起内经，我跟大家说心里话是吧，不敢讲啊，学识浅啊，认识的不深不透啊，怕讲偏了啊，怕误区。但反过来说啊，就我就想到很多人要求我说李老师能不能讲讲内经啊，那我就觉得是吧应该讲啊，但是呢就说咱怕讲不好所以又为什么讲呢，就我觉得这个养生是吧，我们这个在中国吧，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啊，大家渴望啊要活得更健康，活得更长寿是吧，需要啊，需要啊，但是呢就说啊，我们养生半天保健半天，什么叫养生很多人不清楚啊，说我们去讲还不如是不是拿出王牌来是不是，什么叫王牌，就是我们的前人已经给养生是吧定下了内容和含义啊，还原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哦，我们现在要养生，好，我们养生，我们听一听古人啊，距今2000多年以前，怎么讲的啊，在今天是不是还仍然适用？那我们要了解养生的内涵啊，这样我们做到心中有底了啊，那你知道这养生的内容了是吧，那么这个方向明确了，我们就不容易偏离。哎，说白了再说点土话，我们也不被容易被忽悠。我们所以被人忽悠就是因为我们不懂，那句话说的好不好啊，你懂不懂啊，不懂啊，不懂就好说了这句话大家都听惯了。对呀，是吧，你不懂就好说了，你又懂呀，完了就忽悠不成了是不是啊，这意思啊。我们可以说啊，我们谈到这个养生这词儿啊，这词儿啊出于呢啊黄帝内经。哦，这个我们知道了，这词儿是吧最早啊见于黄帝内经啊，这清楚了是吧，讲的这些事儿这些内容我们也要知道啊。当然我讲了这个啊，这个不过两行多字儿啊，三个字儿我们昨天讲了啊，这一个节目啊，当然我们还得给大家拼顶是吧，哎，有的人爱听啊知识方面的，有的人是吧爱听方法方面的啊，这每个人的胃口不一样，这怎么样啊给大家做好这个什么呢 啊，精神大餐，啊，哎，你得要丰富多彩，哎，还得有拼顶，是吧？哎，来迎合，让各个口味的人，是吧，都能够做到，不能说全部的满意吧，最起码，哎，能吃到自己喜欢的，是不是？所以这些呢，今天一段，明天一段，没关系，啊，很多人就乐意尝，啊，这一档节目你都把它讲完了，这个不可能，是吧？为什么不可能？我不刚说了吗？是吧？哎，有人乐意听古代的，这样传统的，有人还听啊，你，哎，怎么结合具体的，啊，这没关系，这将来之后，把我讲了有关这个，啊。哎，养生的内容的解释啊，把它收集起来，汇总，哎，然后做一个专题，哎，这时候你想听这个就过瘾了，啊，我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是不是？哎，讲的有点杂，啊，把这个杂的东西去掉了，是吧？我们作为一个专题，大家听，享受一个完整，好了，这个不多说了啊。这个我们今年呢要往深处讲，啊，我们还结合着我们这个四化，啊，我们要把这个要广泛化，啊，深入化，规范化，啊，细致温馨化，啊，我们不断啊充实这个内容，啊，是这样，是吧？我们把这个呢对身体的健康、对生命这些要做一个诠释。啊，你比如说我们的身体需要三理，啊，那就是包括在三字经里边，哪三理？第一叫护理，啊，有记笔记的，俺把说清楚的啊，第一叫护理，啊，第二叫调理，第三叫治理，哎，这就大家清楚了啊。如果我们护理的好，调理的好，啊，那就减少了这个痣了，是不是啊？啊，这就体现着不是说，啊，我们不吃药，是吧？哎，啊，我们不打针不输液，不是，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这样理解那就偏了，啊，我们是说什么呢？如果你护理的好，你调理的好，啊，你还需要治理吗？就减少治理的这个机会了，是不是这意思？这一道一道的防线，我们为什么说要啊要把人这个炸了门，是吧？要把它啊牢固化啊。这个治理其中根据现实人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叫清理啊，就很多人这个垃圾病啊、富贵病啊，是不是？好，这是我们啊在这个讲这个啊养生啊，谈到内经啊，我们前面呢再加那么一小点点小菜，是吧？给大家打造精神的食粮啊，加一道小菜啊。下来我们继续，首先在讲之前再念一遍，好不好？啊，就那么两行多一点的字儿，让我们既解释呢，我们就把它啊尽所能吧，把它解释了完整一些、透彻一些。再念一遍《黄帝内经》讲的。啊，怎么说的呢？养生是这样说的：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须啊必顺四时而是寒热，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辟邪不治，长生久世。看古人就是知乎者也呀，啊，跟我们现代人呢，啊，这个词啊，这个句啊，啊，有差距，啊，所以我们还得回到，啊，时间的隧道去悟，啊，那些人们说话什么特点，用词什么意思，是不是？啊，用我们现代，你光照着古人那说，没有结合现在，啊，这也不成，是不是？也不成。所以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啊，你比如说他这个和，啊，必顺四时而是寒热，和喜怒， 这不是连接词啊。你说现代人好像哦啊说了这个啊还得和这个，它不是啊。这个和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强调了，和喜怒，实际上这个和是调和，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吧？调和。所以这就提示你了，提示你什么呢？要随时要调整自己的那情志啊。现在就是三个嘛，啊，心态、心情、情绪啊，要保持心胸要开阔啊，心情要有好的心情。所以我们说了，说什么一句话，要体会到心要静，身要动。第二句话，身病好治啊，身体有病好治，心病难医。第三句话，我们常说的，没有心理的健康，很难有身体的健康。还有一个，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老不惜心，少不惜力，就是年轻的人不怕费力气啊，就是上岁数人，呵，那个心操的那是太多了啊，操不到的心他都操了啊。我有时候一说这老年朋友就乐了，你说你眼睛不好吧，那两口子呵闹别扭吧，这你二五眼你都看清楚了，你说你耳背吧，和专门听见人叨叨什么，你累不累呀、啊？是吧？这叫累心呢。这是说的啊。这个剩下的呢，就是我们说了，还有一句话，是吧？肩上的担子100斤不算重，啊，心里的负担1两不算轻。这话怎么讲？让你单单的累了。累了你可以放下歇会啊，这天干活完了哦，你可以休息。如果你心里有点事儿，对不起，哎，压的你是什么啊？茶饭不香，睡觉不眠。我一说你们去想一想，是不是这样道理？是不是我们把这些都给大家提炼出来总结出来。最后一句话叫什么呢？心不静，神不安，气不顺，血不和，阴阳不调，免疫力下降，拖折号，百病丛生。啊，这是我们对内经啊来个解释，就是和喜怒这三个字儿，我们解释了一档节目啊。要谈到人心啊，我说这个心呢、啊，为什么现在心脏病那么多呀？我说我跟你们说个词儿吧，你们就知道了啊。有关心的一些词儿，是吧？我说我说完了，你们记住啊，看有多少啊？哎，我说带心的四个字啊，以四个字为主吧啊。心地善良，修心养性，清心寡欲，心如平静，一心一意，平心静气，心平气和，心怀若谷，心潮澎湃，雄心勃勃，苦心经营啊，精心策划，专心致志啊，忠心耿耿，口直心快，诚心诚意，人心所向，齐心协力，全心全意，信心百倍，心往一处想，心想事成，大快人心，欢欣鼓舞，心花怒放，平衡心态，心安理得，问心无愧，赏心悦目，敞开心扉，推心置腹，真心实意，心心相印，心照不宣，心知肚明，心明眼亮，心领神会，心悦诚服，日久见人心，童心未眠，心宽体胖，最后一句叫心满意足。这些词儿都是阳光的，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啊，看看你这个词儿是不是啊，你经常用过这些词儿吗？啊，都是阳光的，最好多用这些词儿，是吧？看看我们这个说到心啊，我们心还有一部分了，知道吧？这是说好的，哎，阳光的，就是在文学上说叫褒义的，还有一个贬义的了，还有一个中性的了，啊，回来咱有时间再聊。 我们今天呢解释后四个字儿啊，和喜怒而安居处，而安居处，我们今天讲这四个字儿啊。而安居处，现代人讲不就住的地方嘛，安顿下来嘛，是不是这意思？你要从字面上就是这意思，是吧？实际上这个词儿之中的意思不是这样。而安居处，这是说的什么？你得呀，结合上边说的，接下来他说什么，你得明白他的用意，是吧？一开始告诉我们，啊，人养生，人处在一个大环境的自然界当中，哎，你在这个环境，你首先要注意什么？啊，要注意四季，是不是？要注意四季，它四季呢？它肯定还有寒暑，他说的是这大环境，啊，第二就是养生的内涵，和喜怒，这是说什么？这是说的我们七情，啊，人的心态呀，啊，人的心情啊，人的情绪呀，啊，说的是这个，这是第二，第三，哎，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叫什么呢？而安居处，这是什么？我们去理解，就是你的小环境啊，是这样，小环境而安居处，不是简单的，是吧？啊，要安个家，这是养生的内容，错了。你要这样安居处吗？居处就住的地方吗？是吧？你安置下来吗？是吧？这跟养生有什么？是吧？你要按着字面翻译，这就叫养生啊！那从现在的去理解就错了，是吧？我们应该理解成，哦，这是一个啊小环境，啊，这个小环境说的是什么含义？就是告诉你了，是吧？你在这个啊生活、工作、学习、活动，哎，这个范围，他说的是这个。这回听懂了吧？这我们把它啊，把它翻译到意思，而不是简单的，哎呀，处是吧？住的地方去安顿好、安置好，那就错了。说你要适应与你这个生活、与你这个工作是吧？与你这个学习和你这个啊每天的活动是吧？什么呢？一定要。安，你看看，这个安代表是处理，啊，这个安就是使你能够安顿下来，这是最浅薄的意思，使你安心。实际上呢，是吧？你得融在这里边，你得适应这个，啊，和这个环境得融合在一起，啊，安安心心、快快乐乐，啊，感觉到特别舒适，这样对你的健康、对你养生保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句话说来说去说了半天，实际上就是这句话。然后我们明白了这个，啊，那就我们就想了，说你适应不适应你现在，啊，生活的住处、工作的环境、学习的环境，以及你活动的，啊，人得要活动吗？你适应不适应？啊，你适应了，好了。你心情就愉快了，是吧？那么着呢，哎，你的身体啊，哎，就不受到危害。怎么还有危害呢？那当然有危害啊，啊，你这房子过于太潮，这叫安吗？这不叫安呢，是吧？你别举个实际例子，是吧？我走遍了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我适应吗？不适应。啊，怎么不适应啊？啊，你比如说我到长江，啊，我到我宜昌，啊，我到过了江西的九江，啊，啊，在这个啊浙江的，是吧？啊，待过，是不是？适应吗？对不起，不适应。特别是冬天，没有暖气呀，是吧？没有暖气，啊，一下雨，啊，北方人不喜欢这个。啊，包括我去重庆也是一样，啊，北方人喜欢下雨嘛，你就下， 啊，你下我就待着，啊，你下完了我就合租，我们就不能安，我们就不适应，是吧？你去看看人当地的人，是吧？你下你的，是吧？我该干我的，啊，人家呢，任何的活动，人家不受限制，人家就叫安居处了，我们安了吗？我们安不了，啊，特别在九江，在杭州，一下雨，阴凉阴凉的，啊，他没有暖气，知道吧？他不设暖气，啊，而且我住的这屋子，那玻璃破了，他不需要安，说你不安玻璃活个糊个纸，不需要啊糊上这纸，啊，他这个冬天是吧？屋里屋内屋外都是一个温度，你糊上有什么意思？所以没有糊，破了破了就破了，你安得了吗？是不是？适应不了，啊！我到福建，夏天受不了啊！哎呦，热的你说实在的，是吧？受不了。原先准备在那儿常干了，是吧？房子也租了，啊，地方也弄好了，是吧？但干不了啊，是吧？不适应啊，怎么办？打道回府吧，是吧？这就是我们不适应。所以从这个，我就悟出了很多。哎呀，我就说。人这句话说的真好啊，读万卷书啊，行万里路啊，通过实践你能悟出很多的东西啊。最后我悟出什么来了啊？我悟出来几句话，今天呢也把我哎对悟出来的而安居处这四个字啊，通过这四个字告诉大家啊，你不适应你的你就需要调。首先第一，你没有能力，一开始啊没有能力，你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你改造不了，你怎么办？第一，我们采取正确的态度啊，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给大家提供一下可以借鉴。第一，我们讲了适者存，不适者亡，正是因为这句话，我就采取主动适应啊，到任何环境你首先主动去适应，这是一个。在当你站住脚之后，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和身体条件各方面的爱好，适应不适应，你站住脚以后你再去调，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第一，这是客观环境，你去了以后你就得要在那工作啊，你住就这样的环境，你怎么办？首先好，我适应。当你住下来以后，再根据你自己的条件，你自己的诉求，你自己的能力，干什么了？你去改变，这是第二步，啊，第三步，是吧？我努力适应，我也适应不了，我想改变，也改变不了，那就怎么样？那就转移，啊，这句话应了什么？是吧？人挪活，树挪死，你不适应，是吧？你努力去适应了，你想改变。我们前边工作都做了，最后都没得到成功，我们就得离开。所以人怎么叫做不断的走向成熟啊？怎么样适应你这个啊生活啊工作学习活动这个氛围，那你就要采取一遍科学的客观的现实的啊，不像现在有些年轻人一看不好扭头就走，是吧？一年不知道换多少工作，哪有你合适的？他找什么合适的？他找他家庭那种合适的，是吧？做熟了饭，是吧？吆喝的吃啊，喊了几遍，还上电脑还聊天了，是吧？想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起，是吧？哎，衣服自己也不洗，是不是？还得穿名牌，哎，这个副博士是吧？又是厨师，又是后勤部长。是吧？这哪有那环境啊？是吧？所以他不适应，啊，一待不行，扭头又走，换了多少工作，这个没办法，这你只能改变你自己，你永远达不到，是吧？你在父母这个安排的这个窝里，哪有那环境？工作环境不会，永远不会有，是不是？所以我就想到了，是吧？年轻人，啊，应该努力，在你身体适应力比较强的时候。是吧？你要多走走，多吃点，啊，哎，你去适应，因为你有潜力啊，